stand long in my feet. Vem vet inte du, vem vet inte jag vet ingenting nu, vi vet inget idag. Vem vet inte du, vem vet inte jag, vi vet ingenting nu, vi vet inget idag. 这首歌呢是 When Wait， 就像刚刚一直在重复的这句话，那中文的意思就是谁知道呢。就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这位女歌手来自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 Lisa， 她是在她23岁的时候就拿下了50张的畅销记录，让她一举成为瑞典的流行天后。这里是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月10号，正月14啊，星期五的这个时间，在北京呢，今天依然是有一个大蓝天，虽然风有点大，但是大家觉得寒冷也可以接受了，毕竟有蓝天有阳光，这就已经让人会觉得幸福感会增强很多。所以在过完这周之后呢，这个年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就过完了。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什么想说的要说的，也欢迎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应该会有不少的朋友去选择看一些电影。在这一周当中，节目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看过的电影。那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大话西游》降妖伏魔篇啊。这一部呢依然是星爷，他应该是监制，周星驰的监制，然后徐克来导演。演唐僧的吴亦凡，光凭这一张脸就已经吸引了很多的迷妹们了。我觉得他去演什么到现在来看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毕竟有很多人真的是看脸的。当然也不能说他的演技就怎样怎样的不好啊，我觉得这个评判一定要是你去看过电影之后再说。就来听一下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姚晨和林更新的这一版《一生所爱》。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色彩变苍白， 从前直到现在爱还在，远去等你漂泊白云外， 痛爱让人悲哀，在世上 在。 相爱，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 经典的《一生所爱》有非常多的版本，这一次呢是出现在的《西游伏妖篇》，那演绎的就是其中的两位主演姚晨和林更新。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会记住一句话，那就是情关难过。好像不管是有多少的噱头、花里胡哨的一些特技啊，但是《西游》这样的一部电影呢，真的是让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都是占据着一个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音乐随心听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下面这首歌呢依然是翻唱，翻唱的版本也很多，就像刚刚听到的《一生所爱》一样。不过你究竟喜欢哪个版本呢？听过之后再说吧。小江和山谷里的居民 500 miles 离家500英里，这个旋律应该会觉得比较的熟悉。在196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一个民谣歌手 Hedy West 他就已经发行在了民谣三重唱《旅行者》的同名专辑当中。之后呢，也有一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音乐人呢去翻唱这首歌。也看到说在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啊，到底哪个版本的500 miles 比较有味道呢？ 列出来的也有非常非常多种。在最近的电影《乘风破浪》当中呢，别送我，听到了吧，这个旋律其实也是来源于这首歌曲，虽然说的是别送我，但是表达的是相反的意思，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曲。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 Tina May 的这一首慢慢品味。 Dansez sur moi le soir de vos fiançailles. Dansez dessus mes vers luisants comme un parquet de Versailles. Embrassez-vous, enlacez-vous ma voix, vous montre la voie lactée. La voix clarté où les gens ne pèsent pas. Dansez sur moi, dansez sur moi, dansez sur moi. Dansez sur moi qui tourne comme un astre. Étreignez-vous pour que vos cœurs s'encastrent. Tel un tapis, tapis volant, je me tapis sous vos pieds. C'est pour vous tous que sur mes doigts la nuit je compte mes pieds. Dansez sur moi, dansez sur moi, dansez sur moi. Dansez sur moi.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Billy Ray 这首 Put Your Records On 之前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法式的爵士女声。今天带来很多这样类型的歌曲，也是因为到了周末，想要大家呢一起跟着摇摆放松一下。刚刚的这位女歌手呢，她是79年出生在英国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西印度裔，所以看到她的人的长相的时候，你会感觉她跟所有的这些混血儿一样啊，她真的是有一些特别。那很早就对音乐已经非常感兴趣了，从小就学习小提琴，后来呢又学习电吉他，再到之后20世纪90年代摇滚巨星的带动之下，他就建立了自己的第一支乐队。不过这支乐队呢全部都是女孩来组成的，在当地 当时的口碑也非常的不错。不过之后他就进入大学去学习英国文学了。再到现在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他不仅仅有流行音乐的那种随性啊，还就是古典音乐真的给他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不管在什么时候听着 Carly Billy Ray 的专辑，总会感觉到会让你骨子当中有一种时尚可能性跳跃着的那种元素。再来听一首歌曲呢，在进入到半点的片花时间，《The Look of Love》。同时觉得今天的歌曲真的非常适合下周的2月14号。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呢，但是女歌手并不是特别的知名，或者说她并不是特别的喜欢在各种环境当中去曝光，所以我们只是听到她的声音，但是对她这个人呢知之甚少。这是来自于菲律宾的一个女歌手，也长期活动在亚洲的各个国家，唱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歌，还有这种爵士的女声，这样的风格就是她最擅长的了。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的2月10号星期五，在回来过年回来结束这个第一周的工作日呢，这个周末也可以来好好的放松一下，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来迎接下一周新的工作生活。听歌的时候呢，也可以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想说什么都可以来告诉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刚才就看到了一位朋友在微信当中呢，他说很有爱的一首歌，这位朋友是阿短。今天的节奏呢，大多是会觉得比较的悠闲，比较的松散哈。下面这首歌曲呢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That makes me love you so. I only know I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Cause you started something. Oh, can't you see that ever since we met you had a hold on me? It happens to be true.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Moment of the day with you. Oh, look what has happened with just one kiss. I never knew that I could be in love like this. It's crazy, but it's true.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Start to smile at me and ask me if I want a date. And I fell into your open arms when I didn't stand a chance. Now hold on, baby, I just wanna be beside you everywhere.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baby, I don't care. Cause you started somethingOh, can't you see? Now, ever since we met, you had a hold on me. No matter what you do, oh,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Beside you everywhere.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baby, I don't care. Cause you started something. Oh, can't you see that ever since we met, you had a hold on me. No matter what you do, oh,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Thank you.

together. There's a bright old swing, warm room, bright and neat, complete for us to share together.Not a sign of people. Who needs people when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 night, sleep well. We'll thank the small hotel. We'll creep inside our little shell. We'll thank the small hotel. There's a small hotel.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个爵士女歌手，来自于美国。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今天呢，就让自己的大脑稍微放空一下，不用去想过多，就享受这种音乐的氛围吧。这首歌曲呢，也是 Jane 的专辑《Home》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看看同时期的我们国内的一位女歌手吧，她也被称作是爵士名伶，就出过这样的一张专辑，能够猜得到她的名字吗？其实她也非常的多变了，再早的时候呢是小魔女，我觉得这样应该很多朋友都会知道下面要出场的是谁了。 想去思考，全部都忘。 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哦，你的眼睛已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范晓萱，你的甜蜜，看到了几位朋友的留言，从梦里来，他说呢，你的眼睛像闪烁的星星，一定是觉得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还有一位朋友是弗洛伊德无梦，他说这是唱给前女友的表白歌，现在物是人非。物是人非的事情还真的挺多的，不过用音乐承载的这种记忆呢，确实很难去磨灭的，相信你会找到更加适合你的那个人，也许现在已经找到了，对吧？还有一个朋友是来拉仇恨的啊，这个朋友是铅笔，他说这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听的歌，真的是恭喜你了啊。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要送上的还是这样的慵懒的曲风。有人说王若琳的慵懒呢是轻快的，那关灵芝的慵懒就是浪漫的，把这首很浪漫的歌来送给大家，也祝愿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提前祝各位元宵佳节快乐。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 feeds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give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I say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t to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and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It'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